实现 Love is over Dreams never come true 他的出现你的转变我的停顿我先看着照片变成昨天想离我好遥远我的爱在梦和幻灭中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Hey, 各位，新年快乐！新年特别节目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要和李健去贝加尔湖畔。贝加尔湖畔是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李健2011年发行的专辑《李健依然》中，并获得2014年度金曲奖。贝加尔湖畔是李健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市游玩，看到贝加尔湖壮丽景色而写下的，被当地的美景所折服和感动。贝加尔湖在伊尔库茨克市郊，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出处。而且只有7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异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表演、小型歌剧、器乐。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得多，他们对文化的推崇是大部分人无法想象的。因此李健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好像能把听众带到世外桃源，外面任何的喧嚣也抵不过内心深处的平静。在歌声里，听众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不知唱醉了多少人的心。总有那么一首歌，就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贝加尔湖是世界上年代最久的湖泊，为世界第七大湖，形成为新月形，曾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地区，汉代苏武牧羊之地。湖中动物资源丰富，湖水质好，透明度深达40.5米，被誉为西伯利亚的明眸，平均水深730米，最深1637米，湖水可供50亿人饮用半个世纪，是世界上最深的湖，蕴藏着地球全部湖泊河流淡水量的约20%，相当于北美洲5大湖水量的总和，超过整个波罗的海的水量，是世界上储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湖畔阳光充沛，有300多处温泉，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胜地。1996年被列入世界人类文化和自然保护名录。贝加尔湖地区居民相信，贝加尔湖不会归还得到的任何东西。湖太深，沉入水中的东西无法探寻。据传说，所有沉入湖中的东西都会被送到湖中最大的岛奥利洪岛上，这是湖神布尔汉的先居之地。布里亚特人供奉布尔汉，当地居民都称贝加尔湖为海。渔夫、淘金者、矿工、学者、摄影师和旅游者也异口同声地说，贝加尔湖像大海一样变幻无常，这里水流奔腾，风云莫测。老住户们习惯了贝加尔湖的脾气，摸透了湖神的秉性，他们千方百计地侍奉他，希望能够讨个平安。

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Time 从容地面对这交通的变迁。落日的彼端，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心中擦肩过有多少动人的容颜，我心里不能忘，只有你微笑唇边。最爱这一天，黑也好心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生命时间能从容地面对这桥洞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和永远。眼前是潮水，过去的无法再挽回，蓦然间才发现你只是默默相对。最爱这一天，黑夜好心也好，最爱这一天，生老是命。 我们戎渠秋菊，华茂春松，内娘李国常然拜倒红颜，木兰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昭君出塞，这红颜可不是祸水。你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脸了吗？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我就在 FM 九九九，深呼吸，多留意，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

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长安 CX 七零 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嘿，各位，新年快乐！新年特别节目，和 KK 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要和旅行团乐队一起感受厦门之夏。厦门之夏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旅行团乐队2011年的专辑《Wonderful Day》中。通吃摇滚民谣两路风格，充满了度假气息和年轻放肆的魅力。厦门是沿海城市，这里的海鲜很有名，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来厦门吃海鲜一定要记住带好止泻药，不可贪多。喜欢吃宵夜的朋友最好不要太晚出门，这里有名的大排档生意都超好，去晚的话可供挑选的海鲜品种就会很少。厦门有本岛厦门岛、离岛鼓浪屿、西岸海沧半岛、北岸集美半岛、东岸翔安半岛、大小邓岛、内陆同安、九龙江等组成。21世纪，厦门逐渐成为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拥有第一批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鼓浪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赞美厦门为东方夏威夷。厦门港拥有多个港区，以跻身国内大型一类港、世界集装箱大港16强之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在21度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这个时间去应该会很舒服，至少不会冷。我是喜欢夏天的 KK， 跟着旅行团去感受厦门之夏吧。 我喜欢早晚的温差，鼓浪屿沙滩还有它，好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好热啊，我在厦门弹吉他， 是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凉到天明。相思无忧，哦，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